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庆幸自己可以剔到呢个课程。 本身好多香港人过咗嚟英国啦，咁亦都好大嘅需求要去做呢个英国按揭嘅。咁我哋目标，我哋嘅学员大概三个月里面会考到呢个牌照，去做翻一个持牌顾问，去服务翻香港人。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on 同埋白伟聪，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继美国咧系深切制裁啊，呢个晶片咧出口中国咧。中国对于晶片的需求呢就唯有呢是转向欧洲。欧洲呢在这方面制晶片的。其中一个大国呢就估不到呢就是荷兰。因为荷兰呢它的前身菲利普的电器呢几十年呢都很闻名的了。虽然呢不像德国呢是可以制作精良的汽车，但是荷兰呢第一它 是西方殖民地历史上的一个非常之辉煌的文明大国。例如它曾经是统治过印尼，它的航海技术是非常之犀利。只不过后来英国崛起就取代了荷兰。但荷兰虽然国家很小，它的实力是非常之犀利。当然中国是不会放过这个国家的。浙江啊，维基地一间咧系叫文泰嘅科技企业，就本来咧就接收咗荷兰嘅一间咧半导体嘅公司，呢间半导体叫 Nexperia 佢嘅前身咧就系飞利浦啊下边嘅一个分支，咁咧就自从咧文泰科技咧系收购咗呢个安世半导体之后咧，就荷兰咧就发现啊。安世半导体即是飞利浦以前这间母公司所拥有的这个半导体的制作的企业呢，它的技术呢就透过荷兰这间公司就转移给文泰科技，即是呢给中国政府。那么安世半导体呢是用来做什么呢？安世半导体呢现在即是 Nexperia 是主要生产汽车和消费性电子产品呢所用的晶片的。即是说呢来来去去咪又系呢系晶片，是吧？咁今次呢荷兰政府呢系发现唔妥。原来呢度呢系俾中国呢咬咗个窿。就呢个透过呢间咁嘅制造汽车所需的种种的晶片呢是源源由荷兰呢是送往这个中国。咁当然发现之后就即刻嗱嗱声由荷兰政府呢是收归国有。收归国有呢冇嘢，即係类似中国政府接管马云个阿里巴巴啫。这个何况是国家安全的理由。只不过呢中国呢佢可以去接管阿里巴巴同埋腾讯。但荷兰政府以国家安全理由就去接管返呢一间呢俾文泰呢个中国嘅科技企业控制咗嘅呢个敏感嘅半导体晶片企业工厂呢就唔得喎。就话呢啲係滥用国家安全呢係嚟呢侵害呢个市场嘅呢个权益，咁呢啲咁嘅借口同埋呢个理由，你又信唔信呢？ 是咁啊，陶生，咁呢个世界呢唔係淨係得中国大陆或者係中国香港特区呢可以有国家安全法嘅。今次呢荷兰政府动用嘅係一个紧急嘅法律。嗱，咁喺荷兰政府嘅经济部嘅声明里面讲到呢，而家呢间 Nexperia 呢因为佢嗰个关键技术知识同埋能力持续性构成威胁。如果丧失呢啲能力呢可能会危及欧洲同荷兰的经济安全。嗱，变人话的意思即是话咧，呢间公司掌握的制造一啲汽车或者工业用的晶片的技术，佢哋可能咧会喺紧急的时候咧断供，即是话咧唔作供应。即系好似我哋琴日所讲，中国咧可能会用出口管制嘅稀土咧作为对欧洲或者美国卡脖子，即系控制住咧呢个供应咧作为一个经济嘅战争手段。所以咧，我觉得不知道是否跟中国宣布对稀土出口管制有关，突然间荷兰政府落重药，你既然可以出口管制稀土， 咁你下一步咧，可能隨時將呢啲中國資金嘅公司出口嘅晶片或者製造嘅晶片咧，係會斷供唔供應俾咧有關嘅企業。咁所以基於國家安全嘅理由咧，就收歸國有啦。咁如果睇翻資料咧，呢間公司就係、好似你講係以前咧飛利浦公司下邊嘅分公司，後來俾文泰呢間中資嘅企業咧就收購咗。咁但係原來查翻轉頭咧，美國政府早喺2024年12月咧已經將佢嘅母公司文泰科技列入所謂嘅觀察實體清單。咁即係話咧，呢間公司對於美國嚟講啊，當時未對荷蘭啊，係已經構成國家安全風險啦。所以根據美國嘅規定咧，如果美國企業係未經批准，就唔可以向呢間文泰科技公司出口美製嘅產品嘅。咁另外英國咧，亦都係曾經咧，要 Nespedia 咧要出售位於威爾斯嘅呢個 Newport 嘅晶片廠，因為亦都係關切到咧呢個國家安全問題。所以咧，荷蘭只不過係步呢個美國同英國嘅後塵啫。咁所以咧，呢個世界咧，我覺得就先聊者戰。咁既然咧你可以用稀土作為一個貿易嘅手段，咁當然咧，荷蘭政府就更加可以用國家安全咧去將呢啲晶片廠收歸國有。咁啊，唔知道係咪荷蘭開始咗之後，其他嘅歐洲國家咧都會仿效啦。咁總之咧，而家我哋成日都話咧，好似戰爭逼近之下咧，各國咧都已經咧你知道咧，其實如果晶片嘅供應遭受到咧斷絕嘅時候咧，呢、這個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咧戰爭嘅過程啦，陶生。 因為 Donald Trump 喺嗰頭咧加強截胡啊嘛。咁所以咧，三爬兩撥咧，中國由歐洲個樹啊，係攞晶片咧，嗰個步伐就會加快啦。 嗯， 就試完咧，就喺呢個安世半導體啊，喺佢裏邊已經咧空降咗個來自中國嘅 CEO， 叫做張學正。呢、這個張學正咧，係就奉呢個文泰科技啊，喺浙江嗰邊咧係空降落嚟荷蘭嘅。咁咧，佢又話曬事。咁近年咧喺張學正啊嚇嘅管理之下咧，就嗱嗱聲咧。是聚焦於喺呢個安世啊半呢間公司嘅半導體嘅好多嘅晶片技術，咁啊源源不絕咧就由荷蘭咧就去咗中國，係嘛？咁啊今年七月咧，文泰科技即係呢個中資啊，就完成咗一個叫消費電子 ODM 嘅業務啊嗰個分離，董事會咧就大換血。就引入咗咧，係三名啊，叫安世系嘅高管，即係中國人啊，係嘛？就全力咧係壓住半導體啊嘅業務，即係話咧，中國準備開快車，係彎道超車，係嗱嗱聲係加快，係取得透過呢個前飛利浦啊嚇呢個企業啊咁多年來積累嘅呢啲半導體同埋晶片嘅技術源源不絕咧，就送往中國，係嘛？咁咧，所以咧就嗱嗱聲咧就驚動咗咧呢個荷蘭嘅嗰個國家安全部門。咁呢個安世半導體嘅前身咧就叫飛利浦半導體啊嗰個企業嚇，我哋頭先講啦。最初係咩咧？係發明真空管啊嗰個技術，經歷電子管、晶體管嘅技術革命。在長達80多年的發展裏面咧，呢個部門咧就發展出咧好多嗰啲叫做譬如話嗰啲讀電子工程嘅朋友就會知啦，叫一隻叫聚焦邏輯器件，另外一隻咧叫 MOSFET 等呢啲咧半導體嘅產品。呢啲產品咧係對於嗰個汽車嘅製造同埋工業啊嘅零件咧係非常之重要啊，長期咧係向全球咧係銷售。嗱，呢個收購嘅行動咧係2016年至到2017年咧係完成嘅。咁咧係由北京方面咧就以27.5亿美金嘅價格咧係透過北京嗰度咧係收購咗，亦咧成立為啊呢個咧一間喺荷蘭法律之下所謂獨立營運嘅公司，係嘛？咁而家呢間 Nexperia。安世半導體是全球領先的一個半導體的廠商，主要它的營收即是它的晶片半導體賣給那些是汽車公司，包括德國 Benz 德国啊，同埋 BMW 嘅，系嘛？好啦，到咗2019年至2020年咧，中国呢个文泰科技透过一连串啊嘅分阶段嘅并购，就是、完成对 Nexperia 安世半导体咧100%嘅股权收购，胃口非常之大啊！唔系只系主要股东，系100%，交易总额咧系超过330亿美元啊！咁咧分三阶段，系嘛？咁咧就點解中國一定要係食咗呢間公司咧？嚇下邊咧有幾個非常之重大嘅原因，就係、是、有一隻叫 IDM， 就 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 係一隻叫垂直整合啊嘅製造廠嘅廠商。呢、這個安世半導體咧就係、是、全球化嘅呢個 IDM 嘅企業嘅龍頭。在产能方面呢，现在安世半导体的总部都设立在荷兰，全球总共有11,000名员工，在德国汉堡、英国曼彻斯特分别拥有2间晶片厂，另外又在中国的广东、马来西亚、菲律宾，另外呢还有3个组装中心。安世半导体呢每年可以交付900多亿件的产品，其产品是广泛应用于全球各类的电子设备。所以呢、这个非常的犀利。IDM 模式的、那个核心的优势呢就在于设计和制造。所以安世半导体可以根据全球市场需求呢是灵活调整产能的分配。是不是可以迅速将呢那个晶片的产能呢是转向各种不同的产品，是吧？尤其是对于新能源汽车，是吧？即是个电动汽车。在2023年呢，这些新能源的电动汽车的合计的产量呢就总共超过960万架，就比起呢前一年呢那个增长呢是多达35%的。咁所以呢，嗱，又是电动汽车啊，又是咧晶片，所以咧又是荷兰，又是呢间咧飞利浦啊，系荷兰嘅工业啊嘅龙头，所以咧变咗兵家必争之地啦。咁突然间咧，荷兰政府咧觉得，咦唔妥喎，系嘛？因为咧全球嘅市场咧呢啲高端嘅产品咧，主要都系由欧洲、美国同埋日本嘅厂商主导。咁虽然咧荷兰咧呢间咧亦都系出名，但鬼叫佢荷兰自己咧。是应承俾中资咧去并购，并购嗰阵时咧，佢又冇做足背景审查，又觉得嗰阵时啊，中国崛起啊，系对呢个欧洲啊，同埋咧西方系一件有利嘅事。原来而家一觉醒来，即系轮到 Donald Trump 做总统啦，先至咧系一言惊醒。嗱，拜登啊、奥巴马，如果上一届美国总统选咗呢个哈里斯呢个叉婆咧，我谂啊，呢啲荷兰佬咧仲喺度咧大教训紧啊。咁而家发现啊，核心嘅企业咧吓好多，包括东芝啊、富士电器等等咧吓，全球啊10大厂商咧吓，佢已经咧系占咗好大嘅份额啦。咁当然咧，中国啊亦都咧本土嘅厂商咧，亦都系咧系有帮衬嘅，系咪？嗱，近十年咧，中国啊，即系当然全部都系国营噶啦吓，收购欧洲嘅工业咧系快速增长嘅，主要咧就集中喺德国、法国、匈牙利等国家嘅汽车、化工、高科技和工业机械人等的产业。譬如说中国的汽车企业呢，就对德国啊，这个叫香港人称为福士大众汽车呢，就收购部分的工厂。电动汽车企业例如比亚迪呢，和另一只叫奇瑞呢，已经是匈牙利、西班牙、波兰呢纷纷设厂。另外中国化工巨头万华集团就透过匈牙利的子公司，亦都收购了法国化工企业啊的很多业务。不止中国对于德国高科技的企业，例如一只叫富卡机械人 Kuka 的一只 robot 和半导体设备厂的收购力度呢亦都明显增强。所以呢就中国收购啊欧洲的啊！呢啲工業啊嘅大廠嘅目標咧，係例如啊，德國就有汽車工廠如大眾啦，啊 ，Kuka 嘅工業機械人啦，仲有一間叫愛思強嘅半導體設備咧，就好似呢間 Nexperia 咁樣啦。另外仲有咧高科技廢氣嘅嗰啲垃圾嘅處理企業。嚇，法國嗰方面咧，亦都收購咗佢嘅化工企業啦，係嘛？ 汽车零件的制造商，是一间叫 GMD。 好了，匈牙利和东欧方面呢，电动车的制造和化工企业，例如比亚迪啊等等的企业呢，都在匈牙利投资建厂，亦都呢波兰亦都有，是吧？嗱，呢个呢收购一个高潮呢，就喺2015年至2016年呢开始全力加速。中国企业平均每个星期都向德国嘅公司呢系提出并购嘅邀请。喂，一个礼拜呢系想收购一间，你话嗰阵时几劲呢？近年呢中国国有嗰啲企业呢都系透过并购公司嘅方式呢系获取先进嘅技术，下面仲有所谓嘅民企。但我哋都知道呢，呢啲民企系假嘅。虽然呢初初开档嘅时候民企，当你有咁大规模嘅时候呢，国家机器呢系就会及实呢啲民企，就要佢呢系为国家服务。所以呢大家都唔记得咗，喺李克强未死嗰阵时，佢一早在2020年左右提出一个叫中国制造2025升级目标。都唔系2020啊，更加早啊，如果我冇记错呢，应该系2017-18年度呢就提出呢个叫中国制造2025。即系佢冇隐瞒嗰个目的嘅。就到咗2025年呢，这个西方基本上很多重大的工业的零件呢，同埋佢哋嗰啲机器都是由中国制造或者由中国控制的，系嘛？嗱，例如话而家比亚迪啦，而家英国嗰个汽车个市场已经比比亚迪咧基本上咪占领，因为英国而家好穷，中产阶级都冇钱，吓买唔起咧日本车同埋德国车，只能够买咧中国制造或者中国拼购嘅，例如话 M D 啊等等啊 M G 啊吓呢啲咁嘅汽车。所以比亚迪咧一早已经喺匈牙利建厂，另外一家中国嘅电动汽车奇瑞咧喺西班牙咧亦都系合资。咁啊喺欧洲嘅工业资产咧实行拼购咧，就已经可以啊系技术引进。嘅一方面咧，亦都咧係同時係佔領同埋擴展咧係國際市場，面臨咧歐洲國家對於高科技產業嘅控制同埋產業安全嘅嚴格管控咧，而家開始發現就此路不通啦。嗱，呢全部就係 Donald Trump 喺大西洋嘅另一個另一邊咧，咪喺度發功咯，係嘛？咁你而家睇下啦，係嘛？嗱，譬如法國有一間叫 Wankhe， 叫做咧康瑞的这个公司呢是做这个叫化工的。是吧，他出产的叫特种二氢酸酯。另外一间叫 GMD， 我想在香港做汽车的人都知道是呢是出产的汽车零部件。是吧，另外一个 Kuka， 就是我刚才讲的工业机器人。另外一家呢叫克劳斯马菲集团，是专门是做塑胶的设备。还有一家叫 EEW， 是高科技废弃物的能源。还有一家呢叫做 NIMAC， 就是做智能焊接设备。嗱，呢啲呢所有的收购呢都是集中于咩呢？汽车制造和零部件、高科技机械人、化学新材料的产业。这个显示中国企业呢已经完全渗透，即是中国国家机器基本上已经完全渗透德国、法国、荷兰、匈牙利、西班牙和东欧很多国家这些技术的机密，还有占据了那个市场，推动产业升级已经是成功，并且积极布局是欧洲市场。是吧，但是现在开始撞板的就是随着德国、法国等国家因为这个战略和国家安全是被 Donald Trump 连刮几巴是刮醒了之后，忽然间发现大祸了，杀斗成兵，原来很多敏感的技术去到中国那里，是吧？现在荷兰呢就开始紧张了，紧张就当然轮到中国发烂渣了，是吧？那你即是怎样先，是吧？签了合约又怎样先，啊，现在讲到明了，是进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外围状态嘛。以前呢你签了那些中英联合声明都是历史文件的，现在以国家安全接管了这些是中资并购的欧洲的这些技术的工业和晶片呢，也都是无可厚非咯，是不 是？是啊，中国呢就最喜欢就是买德国的高科技产业。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统计，在2023年交易的数量呢就去 119宗，咁啊比2022年139宗嘅少啲嘅，但系咧里边嘅内容啊，就对于高科技嘅产业咧个数目咧系继续增加，咁所以咧其实呢个系一个战略嘅部署啊，因为自从2015-16年开始咧，其实不停咧都系拼购紧呢啲荷兰啊、德国啊、英国啊，甚至日本嘅呢啲企业。咁啊，里边咧当然有部分咧就唔系话好高科技嘅，譬如话你头先所提及嘅，而家依间 Nexpedia 咧，佢嘅晶片咧都系一般嘅民用或者商用嘅用途，但系因为佢个量好大，亦都占咗市场嘅比例咧好高。咁如果一旦咧作为一种战略手段去控制嗰个生产或者出口咧，咁的而且确咧系会影响到成个欧洲嘅经济，因为佢嘅晶片主要就系供应俾汽车制造业。咁另外其实咧都唔好忽略日本啊，因为日本咧穷啊，亦都系咁以往咧，我哋好多熟知嘅牌子咧，都已经系被中国所谓并购咗啦。包括啊，以前我哋觉得系即系日本嘅名牌啦 ，Toshiba 啦、三洋啦、日立空调即系冷气嗰个部分啦，亦都俾海信啊嗰啲咁嘅中国嘅冷气公司咧就收购晒。咁呢啲咧全部咧，你表面上啊，好多以往嘅呢啲我哋叫家传户晓嘅牌子啊，已经陆续咧背后系中资嘅公司。咁呢个当然啦，你话在商言商，咁佢有钱，你又价钱啱，咁你又去卖，咁无可厚非。但系随住而家 Donald Trump 咧，将中国嘅底牌揭咗出嚟之后咧，成个世界如梦初醒，包括德国在内。因为头先你提及嘅 Nexpedia 咧，虽然而家佢荷兰咧就将佢嘅喺荷兰里边嘅公司咧就收归国有，主要佢间公司就喺里马根嘅，呢个喺二次大战里边咧一个好出名嘅城镇啦、城市啦。咁但系重要嘅生产点同埋研发中心喺汉堡啊。咁呢个汉堡呢个咁系属于德国嘅一个工业嘅城市啦。另外喺英国嘅曼彻斯特都有。咁所以咧，就算即使啊，即系喺荷兰嘅总公司被荷兰政府接管之后咧，其实对于佢整体嚟讲咧，都依然咧系无好大嘅影響，因為咧佢主要其實喺德國咧慕尼克同埋漢堡生產同埋代工研發等等，咁所以咧其實睇即係德國政府嘅態度啦。如果德國政府唔配合嘅，咁其實佢只不過係將嗰個總部啊或者嗰個研發中心啊移向德國啫嘛。咁德國一樣可以成為佢係喺歐洲裏邊咧嘅跳板或者係一個投資地。咁至於你提及嘅匈牙利啊、罗马尼亚呢啲东欧国家一早其实已经咧投降俾中国噶啦，嗰部分已经变成咗成个欧盟咧一个后门，咁就俾中资源源不绝咁进入，跟住喺当地生产无论系电池或者电动汽车，而去避开咗咧欧盟嘅关税。咁所以咧，其实而家中国嘅渗透啊，唔止系咩叫情报，系根本经济上边咧已经系渗入晒成个欧洲嘅经济。 所以你睇成个 picture， 你就知道欧盟咧系几咁大佬，做一大超级大佬衬啊！你有成个 picture， 你可以睇到欧盟咧点解做咗超级大佬衬。今日咧，佢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口口声声就话中国咧系以超级平嘅国家补贴啊，嗰啲电动汽车咧系大批咧系涌入去欧洲。但系你睇下德国啊、荷兰啊，系咪呢啲安世啊，诸如此类半导体啊呢啲咁嘅晶片嘅工厂咧，系你就大量咧就俾中国收购在先，然后咧俾中国咧系取得呢啲可以有利于制造电动汽车嘅半导体技术，系你自己前边咧系开门俾佢伸只手嚟攞嘢，攞咗之后佢做咗大量嘅平嘅电动汽车，咁啊然后咧佢讲噶嘛。是擴大歐洲的業務市場嘛，懟翻入嚟，咁然後你發現咧唔掂喎，係嘛？原來咧所有嘅嗰個汽車市場而家咧俾中國咧係佔個份額越嚟越大，原來 Donald Trump 喺嗰邊咧係一人勾一拳冚幾巴咧，係冚到佢哋金星直冒，然後咧先至識得做嘢，但係已經太遲，兵臨城下。同時咧，你可以睇到咧，成個德國嘅經濟啊！最近半年种种数字出来已经被中国掏空了。他的汽车业我可以这么说，是由奔驰宝马开始至大众，就已经基本上 是被中国是扫低晒，不用想的了、啊。比起我们这个风云谷去年在这里讲、啊、我们去年是做过两集的。讲到德国以 Benz 和宝马为首的汽车的出口呢，啊，怎样过度依赖中国市场呢？你被中国现在好像黑洞一样是吸了个灵魂，然后呢反扑回转头，现在呢可以讲德国汽车业呢就已经在中国的渗透和反攻之下陷入呢是瘫痪，不用玩的了。中国的汽车产业呢快速崛起，特别在电动汽车的领域。对于德国老牌汽车，包括呢福士、Benz 和宝马呢，他们在中国汽车的销量同埋市佔率係近年咧係不斷下降，而相對之下，比亞迪咧就快速增長，係嘛？咁咧，德國汽車業咧喺向電動車轉型嘅方面咧，又特別緩慢，而且咧供應鏈嘅斷裂啊，能源價格上漲問題，點解咧？你咪睇下荷蘭啊，呢啲安勢啊，你喺後邊同你開咗個豪門啊嘛，係嘛？另外仲大鑊嘅就係德國產業高度依賴中國嘅稀土原料。而家中国咧系管制出口，佢话唔系限制啊，管制即系话你申请啦，你德国咧如果想制造汽车，你想我攞我啲稀土咧，你逐份逐份用简体字嘅中文咧系填表申请，系嘛？嗱，咁呢个咧已经系将一条一条绳啊，系绑咗喺德国啊呢个汽车制造业嗰条颈嗰度啦。所以基本上是玩完的了。咁而家德国政府咧嚟咧十几年呢啲默克莱夫人呢啲咁嘅左交啊，可以讲话完全讲就讲系卖国。你而家一方面你又反对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嘅高额关税，就想咧避免报中国嘅报复。中国一报复咧，系随时 cut 你啊，系呢个咧欧洲货嘅入口。另一方面又想努力推动汽车嘅电池回收。咁所以咧，而家搞到进退失据，德国汽车咧系搞到咧喺呢个叫结构性啊，系已经咧系堵塞咗，想加快转型步伐啊，太迟啦！你睇而家中国嗰啲机械人喺度，嗱，我就绝对咧机械人咧就唔会话叻得过咧系西方嘅，之但系我哋咧早两个月讲，中国而家咧系嗰啲晶片只系学得美国或者欧洲七成嘅咧都已经够啦。吓，黄仁勋讲佢哋只系争我哋两粒米咋，两粒米做到好多嘢噶啦，系咪？咁所以咧就而家就连嗰啲汽车嘅零件咧，系都依赖于中国。点解依赖中国？你咪睇下荷兰呢间公司咯，系嘛？系嘛？所以而家咧几大镬啊，系嘛？当然咧，即系德国嘅汽车咧，好似系 BMW 咧，就即刻咧系调整，就推出一只叫含低稀土嘅无磁电机产品。之但系咧，嗰个成本咧好贵，系嘛？咁而家搞到咧，德国汽车厂咧向欧洲其他国家，例如波兰啊、斯洛伐克啊、匈牙利等地咧，系扩建工厂，吓借此减轻对中国啊吓呢个生产力啊嗰个依靠，同时亦致力于提升欧洲本土晶片产业，就邀请咧台积电嚟德国设厂，冇用噶。就算台积电嚟德国设厂咧。咁另外仲有荷蘭一個叫 ASML 啊 ，AMSL 啊，嗰間咧發明個光刻機咧，係時至今年一月啊，嚇荷蘭嘅首相仲向來訪嘅中國副總理丁士祥話：我哋唔使唔聽呢個美國嘅，因為嗰時啱啱 Donald Trump 上位啊嘛，我哋有自己嘅獨立啊嗰個出口政策，即係話荷蘭咧佢到嗰陣時都喺度諗緊咧將嗰只紫光黑机咧系可以咧系酌量咧系出口同呢个中国做生意，可以讲话呢二十年咧，欧洲啊嗰啲大企业同中国对于中国市场个神话咧就已经信到傻咗，傻咗之后咧而家发现收网啦，唔得啦，系嘛？呢个荷兰要收归国有啦，太迟啦！中国而家揭反你台，发你烂渣，而家你想点？ 所以我话。 成班歐洲呢啲咁嘅懦夫同埋呢班侏儒全部跪低，即係睇見咧，我喺側邊睇到就人心大快。 所以咧，我話而家即係歐洲如夢初醒咧，都已經太遲啦。因為德國嘅汽車製造業長期依賴中國嘅市場作為佢哋主要嘅銷售同埋利潤來源。咁啊，數字就唔會講大話嘅。喺2025年嘅頭三季咧，普遍啊，歐洲嘅汽車嘅數目咧，都喺中國嘅銷量就下跌。咁啊，特別係保時捷前三季嘅數量下跌。咁喺 BMW 即係寶馬